178集重逢。 顾元白将这奏折足足看了好几遍，身体中的血液也好似跟着薛老将军这简短的话语而沸腾起来，他的面上泛起薄红，眼睛有神，朗声道： 好。 六个月终于结束了。 顾元白忍不住站起身，都想要高歌一曲，但他终究只是平复了胸腔之中的激荡，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殿前看着外头景色，眼中好像穿过千山万水，看到了边疆的万马千军。开心，很开心，开心的只想要笑了。 去丹人的内乱注定要掀起可以搅动起整个部族的大动静，这样的内乱若是没有强有力的领头人横空出世，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几年以上。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顾元白满脑子只注意到了这一件事，只想着这一件事。等到夜色稍暗，到了晚膳时分，他才想起薛老将军奏折之中所言，薛九瑶要回来了。 薛九瑶啊。 顾元白有些恍惚，刹那之间他眼前突然闪过薛远朝他嘴角一勾虚假笑着的模样，修长挺拔，客客气气。 前些时日薛九瑶是不是送上了一封书信给朕？ 是。 八成是感谢朕送花的恩德，那便拿过来让朕看看吧。 奔袭回京的军队在半路经过驿站时，恰好遇上了宫中送往北疆的花。知道他们送的是圣上派人晒干的花瓣后，面无表情的薛远一怔，翻身下马，步步生风走到送花队伍跟前。千百株的花瓣处理起来的时间要比田福生想的久了些，足足到一月底，这些花瓣才被装在木盒之中，被驿站紧赶慢赶地往北疆送去。两方消息不同，一个往前走，一个往回赶，若是没有在驿站前碰到，怕是真要就此错开了。薛大将军的手上还戴着北疆百姓用鸭绒织成的手套，粗笨的手套套在他手上，却被他比常人略长的手指给撑出了修长的形状。鸭绒在木盒上轻轻抚过，薛远的目光定在上方不动。 这是圣上送给臣的。 是，这一木盒中的花瓣全是圣上派人采下晒干的名花，株株都备受推崇，价值万金，经过二旬日的功夫才处理成如今模样。 薛远的手指从木盒边缘摸到了锁扣，啪嗒一声，木盒被他掀起，清幽花香伴随着微风浮动，各色花瓣艳丽和柔软依旧。薛远脱下手套，从中拾起一个看了看。 名花沾染过圣上的福泽了吗？ 御史离京城近，薛远心中土匪流氓的本性愈是压抑不住，坏主意一个接着一个，蠢蠢欲动的想法连绵不绝。 薛大人，没有。 薛远擦去指腹留下的花色，将木盒盖上，抱起木盒转身离开，披风猎猎飞起，干净利落地翻身上了马。这盛放了千百株名花的木盒并不小，横摆在马背上时已经盖住了薛远的小腹。 薛大人，不若下官再给您运回去。 不了。 缰绳一扬，大批军马尘沙漫漫跟着薛远飞奔而出。他哼笑一声说给自己听： 我得带着，到了京城还得想些法子把这些干花撒在圣上的池子里，再一一给吃了。 十几日后，料峭清寒之际，北疆的将士回京了。消息传来后，薛府就派了小厮日日前往城门等待。大公子九月离府，距今已经过去五个月，薛老夫人想念他，薛夫人也想念他，因着府中缺少能当事的男主子而忧心的奴仆们也欣喜期盼地等他回京。但薛府大公子一回了京， 第一件事便径直前往宫里，脚步急急，边走边问引着路的宫侍： 圣上这些时日可有生病？ 圣上前些日子略有些受了寒气，但是今年各处都有了炕床，圣上休息了几日便也就好了。 炕床？这是个什么东西？ 薛大人不知道也是应该，这是圣上今年派人做出来的新东西，也就在京城周边有了名声。 嘿，外似石床，中有洞空，跟个暖炉日日在身下烤着似的，热气不灭，可把整个屋子也暖得热气腾腾，圣上今年很少会觉到冷意了。 是吗？那圣上可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圣上体谅，有了炕床后才能睡一个好觉，怎么能不喜欢？ 好。 宣政殿就在眼前了，薛远不知不觉间步子加快了起来，身边的宫侍都要跟着小跑起来，跟在后方的将领低声提醒： 将军慢些。 好。 然而薛远还是越来越快，沉重的靴子打在地上的声音响起。顾元白在宣政殿之中似有所觉，抬头往殿外看了一眼，薛远走近后就看到了他抬起的这一眼。圣上穿着明黄色的长服，殿中温暖，他就未曾在身上披大衣，亮丽的色泽衬在他的脸庞上，生机比春日的阳光更为勃勃。黑发竖起，玉冠温润，唇角似有若无地带着笑意，手指捏着奏折，眼眸中有神，黑眸悠远，正在看着风尘仆仆的薛远。薛远好像被一道天雷给击中了身体，他浑身发麻，只知道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顾元白。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